第十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做饭，画画，游泳，滑冰，汉语，英语，法语，俄语，德语，西班牙语。 不错，总是，东西， 爬山，健身，散步，游泳馆，语言学校，学。